捕捉赛场瞬间，回味体坛经典，用声音记录体育，用体育震撼人心，体坛传记文学。 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，我是夏萌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将为您播出由梁岩为您演播的中国女排。 现在球到冯艾的手里，冯艾完好，得分。 1981年日本大阪，袁伟民率领中国女排首夺世界冠军，由此开启了五连冠的传奇。 想到他们这几年来流了很多汗，花了很多代价，这是辛勤劳动的结果。 2003年，陈忠和带领低潮中的中国女排走出困境，重夺世界冠军，中国女排再登巅峰。 女排精神这一方面，我觉得是祖国之上无私的奉献，再一个就是团队精神。 2019年世界杯，中国女排以11战全胜的骄人战绩，第10次捧起了世界冠军的奖杯，郎平泪洒赛场。 其实挺难的，其实也是一点点平衡。 三代女排人奋斗40年，终成十冠王。顽强拼搏，永不言败，女排精神是他们最大的精神动力。中国女排，一种精神的成长史。作者孔宁，演播梁岩。 日本世界杯，每一次去日本采访中国女排，我都有不一样的感觉。2015年女排世界杯即将开赛，这一次我们又可以追梦东瀛。然而噩耗再一次袭来，队长惠若琪因为心脏不适不得不无缘世界杯。在只能面对现实的情况下，二传手的组织就十分重要了。一名出色的二传手可以弥补保障环节不佳的窘境。通过多场国际比赛来看，沈静思和丁霞进步很快，完全可以承担比赛任务，但是年轻队员稳定性比较差。一旦保障环节不好，球队就容易出现不小的波动。因此郎平再度带上了魏秋月，即便他并没有恢复到最佳状态，但是有一个老二传可以弥补战术体系的不足，他的经验是任何人都不可比拟的。没有了惠若琪，让接应二传手的压力骤增。张常宁大部分时间呢是担任主攻手，而且他本身就很年轻，一传能力不足，发挥起伏比较大。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，作为主力接应二传手，曾春蕾担负着得分重任，他必须比过去更具有冲击力，在对手严密的拦防之下必须找到突破口，同时也要力争成为遏制对手进攻的有效武器。惠若琪还有一个重要角色，那就是国家队队长。队长的责任不仅仅在技战术体系上，有时候还是心理和情绪的辅助器。这个时候，来自北京的曾春蕾被郎平任命为新队长。对于这次突然的临危受命，曾春蕾表达出勇于承担的决心。他说这次小会没办法去世界杯了，的确很遗憾，而且对我们的战术体系影响很大，但是也没办法，我们只能正确面对，希望他早日康复。同时我知道队长不仅在技战术上发挥出色，更要在精神层面支撑起大家的神经，尤其是遭遇到逆境的时候更要如此。曾春蕾被广大球迷称为大花蕾，也因为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他总是在微笑，而且他打球激情四溢，进攻迅猛，阳光积极。于是二传手沈静思、丁霞、魏秋月，主攻手朱婷、刘晓彤、刘艳涵，副攻手袁心月、杨君晶、闫妮、张小雅，接应二传手曾纯磊、张长宁，自由人林立、王梦杰，14人出征，奔赴日本。强队众多，困难重重，不愿意说话的郎平带队离开北京。熟悉他的人知道他这个时候的痛苦和纠结。不知道这一次能不能印证那句话，哀兵必胜。东道主日本排协和国际排联商议之后，确定了世界杯赛程和比赛时间。不过由于美国等队对比赛时间提出异议，组委会进行了更改。当然，赛程总体来说对东道主最为有利。由于世界杯前两名直接获得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参赛资格，日本女排主帅真锅正义已经对外宣布全队将力争直接打进奥运会。中国女排是日本女排的主要竞争对手，所以日本队把自己和中国队的比赛安排在整个世界杯的最后一场。纵观赛程，东道主的对手是由弱到强，而中国队则在比赛一开始就接连遭遇强敌。虽然说每支球队都要碰面，但是先后顺序对球员的心理会造成影响。中国女排分别在松本、冈山和名古屋参加比赛。根据赛程看，松本和名古屋两站的比赛最为难打，尤其是松本站。因为在松本，中国女排要遭遇塞尔维亚、美国、韩国这三支强队。中国女排在世界杯第一场的对手是欧洲劲旅塞尔维亚队。本场比赛决定着中国女排能不能取得开门红，为全队打好世界杯树立信心。世界杯第三场就是美国女排和中国女排的碰撞。美国女排的目标绝不仅仅是直接获得奥运会入场券，而是力争历史上第一次夺取世界杯的冠军。两年来，在和中国女排的交锋中，美国女排占据上风。现在主攻手惠若琪无缘世界杯，影响了中国女排的整体战术体系。美国女排阵容齐整，板凳深度极深，和这样一支夺冠大热门对决，中国女排绝对处于下风。同样和美国女排的比赛结果决定着整个世界杯的走势，也决定着中国女排能不能直接获得奥运会的资格。冈山站的对手古巴、肯尼亚和阿根廷无法阻挡中国女排前进的脚步。名古屋站是中国女排的重要阶段。多米尼加女排实力强悍是事实，俄罗斯女排是公认的世界劲旅。最后一个对手日本女排不容忽视，他们一直是亚洲劲旅，这次还是东道主。他们往往在重要的国际大赛上有很不错的表现。可见世界杯一头一尾是中国女排的关键阶段，这也是郎平执教中国女排遭遇的重大挑战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《纪实传奇》。 我来日本采访女排世界杯已经很多次了，但是这一次 拿到采访证件的那一刻，心里还是很激动的，感觉所有的奔波之苦都值了，因为我终于可以现场看到中国女排的世界杯之旅了，终于可以看到我的偶像郎平带领中国女排征战世界杯了。非常安静的日本小城松本，以松本城古迹闻名天下，属于举办过1998年冬奥会的长野地区，是一座没有地铁的美丽小城。为了抵达松本，我开始精心设计我的线路，因为位于山区的松本不是日本主流的大城市，所以我计划8月20号乘坐阿联酋航空的班机飞赴日本名古屋，再从名古屋坐火车去松本。之所以选择这个航班，是因为国航抵达名古屋的时间是晚上，那个时间去松本的火车非常少。临行的前一天晚上，我定了早上5点的闹钟，但是依然担心闹钟不响，无法顺利出发，于是我把家里所有的闹钟都用上了。说实话，那晚我根本就没睡踏实。8月20号清晨，闹钟还没响，我就醒了。洗漱完毕，我拿起早已整理好的箱子，打车到首都机场。快到机场，遇上堵车，我们愣是在最后的收费站那里堵了20分钟。幸亏我走得早，顺利办完手续，出了海关，没想到航班晚点1个多小时。飞机抵达名古屋中部国际机场之后，通过打听，我又乘坐机场快线到了名古屋火车站。名古屋火车站四通八达，为了找到去松本的站台，不会日语的我费了半天劲，终于有一位男士带着我找到了实站台，他说这个站台有去松本的车。我终于找到了去松本方向的列车，但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列车员规劝我千万不要上车。她不会英语，但是我从她的口中听到了类似英语取消的词语。难道火车停运了？这个时候已经是当地时间的下午16点50分了。后来列车司机下来告诉我，要等待17点40分经过这里的终点是长野的特急列车，因为其他去松本方向的列车在松本站不停车。几经周折，我终于坐上了开往松本的火车。天逐渐黑了下来，松本地处山区，我感觉列车一直往山上开，在不断的爬山。抵达松本火车站已经是当地时间20点10分了，幸亏我住的旅馆就在火车站附近，不太难找。经过一天的舟车劳顿，终于在松本安顿下来。想到中国女排也在这里，郎平也在这里，我的心里一下子踏实了。第二天又是一番波折，我终于拿到了采访证。当我看到中国女排来到体育馆做赛前训练，看到郎平第一个走进来，心里就更踏实了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。 8月22号下午，中国女排迎来世界杯第一个对手塞尔维亚队，没想到开局就陷入了绝境。塞尔维亚女排不愧是欧洲烈马，但是对中国队的冲击也几乎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期。 没有惠若琪的中国队，一传体系被冲乱，面对强悍的对手，似乎手足无措，打法简单，进攻受阻，拦防体系失控，以19-25输掉了第一局。这就是没有惠若琪带来的弊端。郎平阅读比赛的能力很强，他在第一局中段就换上了闫妮，和袁心玥组成双高副攻线，提升网口实力。第二局，郎平干脆用丁霞换下沈静思，更换二传组织体系。然而中国队依然找不到拦防节奏，对方九号米哈伊洛维奇的进攻如入无人之境。塞尔维亚队以15-10领先的时候，郎平干脆用原来打主攻的刘彦涵换下队长曾春蕾，改打接应二传。这是几乎绝望之下的变阵，用郎平的话说就是死马当活马医。郎平说当时什么也没想，我们进攻和拦防节奏找不到，沈静思组织传球欠缺灵活，这样大动作的换人和换位置也是无奈之举，我们必须尝试，必须寻找突破口。我换了一名二传手，等于更换了攻防战术体系。副攻手闫妮提升了网口实力，对手并不了解的刘彦涵的灵活多变彻底打乱了对手节奏。关键是二传手丁霞打出了舍我其谁的气势，加快了进攻节奏，这一切促使朱元璋组合爆发。凭借着幸运的挑战鹰眼成功，中国女排终于以25-23险胜第二局，抹平了差距，超级替补们起到了关键作用。而后中国女排如火山爆发，发球攻破对手一传体系，拦网也十分出色，多次封杀米哈伊洛维奇。朱婷展示出核武器威力，张常宁和袁心玥杀红了眼。第三局，中国女排以25-15横扫对手。更令人叫绝的是，郎平在第四局焦灼之际，居然用一直打主攻的刘晓彤换下对手逐渐熟悉的刘彦涵。这是刘晓彤第一次在国际赛场打接应二传，并且在一传和防守方面起到保障作用。刘晓彤打出了泼辣的作风和多变的进攻，加上朱婷核武器威力持续，中国队以25-19漂亮的逆转成功。全场比赛，朱婷以24分荣获得分王，张常宁以18分列中国队第二，袁心玥10分列全队第三。朱元璋组合，他们的得分占到了全队总得分的55%，而且各项技术统计中的前三名基本都出自朱元璋组合。这就是郎平主动变阵的结果。刘彦涵爽朗地说，我们不能总在主力球员身后，每个人都是主力，每个人都要释放能量，每场球都很重要，我们必须要有必胜的信念，一定不能有任何退路。我刚练了2个星期的接应，自己都不了解自己，郎导说豁出去拼，我就100%的拼了。扭转乾坤的二传手丁霞说，郎指导让我上就是为了改变被动局面，带动大家转起来。我真拼了，不拼就没机会了，不拼就得死。人们都惊出一身冷汗，郎平却依然镇定。他打趣地吐了一下舌头，瞪了一下眼睛，这是何等的风度。 他说，我预料到比赛会艰苦，我们的队员还是不踏实，对新阵容有些陌生。我之前告诉他们，第一局如果输掉，希望大家后面学会迅速阅读对手和比赛，找到感觉。终于大家在第二局中段找到了节奏。说实话，我对比赛过程不太满意，这场球打得太难受了。我一直告诉大家，你们每个人都是主力，随时上场比赛，不用过多的考虑结果。这一点队员们倒是做到了。比赛中，塞尔维亚队的主帅特尔季奇不断地朝郎平这边观望，而郎平站在那里非常的镇定，哪怕大比分落后也依然顾我。郎平后来跟我说，我心想，你老看我干嘛？这还不是被你逼的，即便是死也要挣扎一下啊，何况场上的阵容变化，我们训练中根本就没练过。中国队进攻得分比对手少了足足13分，拦网14-3，绝对胜出，可见郎平网口部署十分成功，发球8-5胜出，这是一场怎样的逃出升天呢？濒临绝境之下的逆转动人心魄，如果不是郎平果断的扭转乾坤，中国女排第一战可能就会输得血本无归。中国女排绝境中杀出了一条血路，郎平带着姑娘们用一场价值3分的胜利迎来了世界杯开门红。再过2天，中国女排就将挑战夺冠热门美国女排。美国女排教练组集体来到现场，观看了中国队和塞尔维亚队的比赛。谈到美国队这样一个强劲对手，郎平使用了一个眼色说，哪里顾得上想这个，上去玩命拼就得了，爱谁谁。中国女排死里逃生，而郎平却如此云淡风轻，帅极了。8月23号，中国女排3-0就横扫了阿尔及利亚队，而中国队的14名队员全都登场亮相，包括老将魏秋月，也分别在3局里登场热身。这是郎平在为中国女排和美国女排的硬仗做着准备。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中国女排。中美女排大战，郎平会让谁出任首发二传？比赛又经历了怎样的过程？明天的体坛传记文学将继续为您讲述，也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下最美的倩影，最后珍藏在心里，是无可替代的回忆。 向世界微笑，一双双情长。